大家晚安，欢迎收看周末版的《政治到了》，我是代班主持人姚慧珍。一个孩子的逝去，一名父亲的眼泪，一位市长的神隐，一个地方政府的蛮横官僚，这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我们的新北市。恩恩的爸爸只想知道一个答案，究竟在4月14号晚间的6点，这关键的81分钟发生了什么事情？新北市的消防局以及卫生局始终无法连上线，让他们的恩恩苦等救护车，而这一切让他们一家四口自此天人永隔。生前恩恩苦等救护车，死后恩恩的爸爸迄今仍无法得到真相。过去这一周，我们看到新北市政府官官相卫，以各种理由推延搪塞，现在更以公务员隐私权拒绝给恩恩的爸爸录音档。难道在新北市大家长侯友宜的眼中，保护公务人员的声纹比守护新北市民的生命还要来得重要？究竟新北市府要隐匿的是某位失职的局处首长，还是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失能呢？而另外一方面，台北市养网军妈，一位网友发现他在 PTT 竟然有多个身份，而且屡次发文不实，现在被发现他的发文的地点 IP 竟然就在台北市政府里面，然后现在台北市也证实这是他们的一个财团法人会展基金会的林姓员工自己发文的行为与北市府完全没有关系。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在进行切割吗？我们带你一起来关心。今天我们邀请了几位特别来宾来参与我们的讨论，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黄创夏， 慧珍好，大家好。 再来是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慧珍好，大家好。 再来是资深媒体人王时琪， 大家好。 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 慧珍好，大家晚安。 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元之， 慧珍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东豪， 慧珍好，大家好。 是，我们知道新北市因为这个恩恩，也就是我们国内的第一个 COVID-19 而因孩子自死的一个案例，恩恩的父亲过去这一周以来一直想要跟新北市这边取得一个真相。什么样的真相？希望他可以给原文以及原本完完整整的一个录音档。恩恩的父亲昨天不满新北市府不让他带回消防局81分钟的通话音档，他们认为现在消防局所提供的一个译文与他们夫妻的记忆有落差，会考虑透过行政救济的手段来拿到资料。他更一度情绪崩溃地说，他只是要真相，那为什么他儿子会延误送医81分钟？至于到底为什么没有办法提供给他这个音档，新北市有他的说法，我们先来看一下 VCR。 换不回恩恩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讲赔这个字眼太沉重了，我只是想要真相而已。 要的只是真相，恩恩爸爸哽咽落泪，无奈只是要录音档，怎么被弄得这么复杂？ 我发现没有录音档，我当场是蛮失望，就是因为在跟你们新北市这么联系这么多天，都强调我要这个录音档， 音档不能带回家，消防局强调是依法办理，但去年这一段宣传影片被质疑是双标。 竹林路158号， 那永和区竹林路158号前面是不是？ 对， 公车上有人摔倒，小六女童打119报案，对话录音直接公布在粉专上，消防局澄清宣导片经过剪辑去掉各资，也取得双方当事人同意，重要的是符合社会公众利益。而恩恩案爸爸要求完整过程，里面还有消防员声纹各资，而且属于个人要求，状况不一样。依法要取得119录音档，必须报案后进入司法程序，再由检警调阅作为审理证据，都不会直接交给当事人。 政府资讯公开法的第18条第6款，那是作为公益宣导之用，或者有经过当事人同意， 他有需要听，我们都可以带到新竹去给他听，而且是派专人带到新竹给他听。如果他觉得说他想要到别的地方听，我们也都能够去配合。 消防局强调恩恩爸爸想听在哪听都能配合，但毕竟揭开证据，丧子之痛都会再次涌上，双方各有坚持。 玉韶老师，到底为什么要给当事人一个录音档有这么困难？更何况其实是恩恩爸爸主动要跟新北市府这边申请，哪来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隐私权问题？ 对，在这件个案之中的责任呢，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层面。刚才新北消防局那样的说法，我个人完全不接受，因为他认为是这是恩恩爸爸他个人的事情，这跟社会大众无关。因为不是只有恩恩爸爸要真相，现在呢，更多新北市民跟我周遭说好朋友，他们也认为要真相。所以我说，这里面有两个责任嘛。第一个责任是什么？很清楚的地方是呢，我在这个有台节目还有在三立自己的节目跟这个恩恩爸爸联系很多次，你也发现呢，他没有要苛责任何人，他理性的诉求是什么？也就是作为父亲的责任啊，他必须要还原真相，去重建那个现场，他爸爸跟他的老婆去了解在整个过程之中为人父母的到底有没有犯了什么疏失，这是他自己对儿子之间的责任的问题吗？好，这是人之常情，如果任何人走了一个儿子，你一定会有这样的悲痛的心情嘛，这是第一个层面的责任问题。第二个层面责任问题是什么？当这件事情已经引发社会讨论的时候，就已经跨越了恩恩爸爸他个人的私领域，这是一个公共领域的议题的问题嘛。也就是呢，社会大众要了解是啊，局促横向联系，或者是在整个消失的81分钟，关键的81分钟，整个过程之中，新北卫生局、新北消防局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处置吗？这里面有没有呢涉及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问题？ 是，我们其实现在来看一下这81分钟的所有的一个联系到底出了什么状况。第一个就是在4月14号的5点59分到6点25分，其实消防局找了卫生局，其实这个部分竟然长达了26分钟。那就恩恩的爸爸是说，消防局给他回复是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找到卫生局。再来就是从6点25分到6点55分这个部分，他们又在进行医院跟卫生局之间的协调，进行了30分钟。再从6点55分到6点59分、哦、OK 说可以派车，花了4分钟时间。从6点59分到7点06分的时候，这个7分钟已经确定要派车，就派车抵达的时候又花了14分钟到7点20分。那现在所有的一切关系点是说，消防局是有接到电话的，消防局跟卫生局这边联络了26分钟，恩恩的爸爸他们自己要跟卫生局这边联系也始终弄不到。我现在不理解的一件事情是说，如果很清楚问题是可能出在没有接电话的卫生局，那消防局现在为什么要官官相卫？ 这道理很简单嘛，其实不关啊这个什么消防局的事情嘛，他只要负责把救护车或是说呢把卫生局的承办人员给找到嘛。但是你看这里面不小心有多猫腻呢，或者是说溜嘴。第一个是慧珍所说的嘛，联络半天五点半之后或者六点，基本上消防局没有人欸。这欸没有打通电话跟战线中这是两回事吗？显然呢现阶段是比较接近事实是什么？打电话没有人接嘛。这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什么？欸奇怪了。请问呢你们都没有这个呢卫生局的局长、副局长或者是呢相关督导人员的联系电话吗？打手机不会是不是？或者是说横向联系啊，真的急速救难过程中都还有无线电，请问你面对，我认为消防局的责任在这里啊，找不到人那也就算了，这第一个层面。请问你处理的态度是不是太过于消极？你没有把它当成是高优先，因为我们讨论的这是人命的问题，这第一点呢。第二点是什么？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啊，刚才一开场的时候，我觉得啦，消防局那边咬文嚼字，说呢，哎呀，过去呢拍这些啊，这个就叫新北消防 Fireman 的脸书嘛，粉专，这两天大家都有看到的嘛，小朋友六年级的学生去报案，然后呢，所有的现场还有所有处置方式被录下来，另外一个是呢，火警啊，这个现场一家九口躲在呢这个屋内最里面的房间，整个那个报案人员都指引他说你们该怎么处理，请问这些东西为什么声纹就可以露出？结果呢新北市官方跟你咬文嚼字说啊，哎呀这个是做社会公益，而且呢都有呢做过剪辑，而且经由当事人的同意。好，那我问现在回过来说啊，做社会公益的内宣基本上就没有所谓的个资的问题，那倒过来了，我刚才说现阶段恩恩爸爸的指控或是他的要求难道只是他个人吗？我认为已经不是了， 完全不是， 而是什么？而是社会公益。社会公益不是只有在做宣导短片，社会公益另外概念是什么？让大家知道真相啊。新北市政府如果第一时间处置的态度是什么？把所有资料公开出来，然后呢侯友宜承诺 我一定会就责。在这地方呢，先以新北市大家长身份跟他道歉，然后一切公开透明，这件事情的危机就烧不起来嘛。即便呢，这个对市府是有伤的，但是你断然处置，而且呢，符合民众的期待，很符合恩恩爸爸的这个期待，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啊。只有新北市政府不是这样子，你无形之间设很多门槛，哪些门槛呢？我就是说要寄给你，你为什么要来呢？来的时候呢，我告诉你，我给你的是艺文，哎，艺文跟逐字稿跟那、啊、原始的这个影音档啊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可以自行解读，他会认为这一段啊、哦、不需要给你，这一段会让我们惹麻烦。 而且恩恩爸爸讲的已经很客气了，他说这里面我们看的那些艺文哦、啊，跟我老婆当初的记忆呢有所落差，他是讲的很客气啊，我根本我要是我直接说的话呢是什么呢？根本呢基本上。完全不符合事实，或是根本不够完整嘛？你们是在担心什么？最后了，我觉得我最生气、看不过去的地方在哪里？第一个，啊，人家有这样的需求了，我说恩爸爸有这样的请求，社会大众有他社会大众的想法，结果呢，有些网军呢、啊，或是呢哪里跑出来的，都说什么呢？他是刁民呐、啊，他不配合了，他为什么一定要现场听？为什么就一定要？带回去听，开玩笑，这是当事人的权益、嗯、我选择在哪里听，说一万退一万步了，这是我自己的行，对我自己的这个需求嘛，而且我为什么要在当在其他人的面前崩溃或是呢难过给大家看呢？这第一个很重要的结论。第二个是国民党在一个礼拜多前不是有一个假消息吗、嗯啊、一堆人出来声援那个艺人嘛、嗯、说的许多孩子走了，我问当初声援这些许多孩子走的人，现在这位恩恩难道就不是小孩吗？当初 人家有名有姓，人家父亲都要找真相。 你当初声援的那是假消息，被人家验证啊，那是来自于呢中国的农场文。你声援对象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嘛。现在有个真实的个案，难道今天恩恩的小孩或是恩恩的爸爸，因为质疑这个资讯公开的过程呢有缺失或是有问题，结果到目前为止，国民党当初声援呢、啊、许多孩子走的这些人，包含朱立伦。包含这些议员，包含这些名嘴，包含这些艺人，现在人在哪里了？ 是豪哥，我想请教一下，那到底这个侯友宜市长首要的责任，难道是在保护他们新北市里面的公务人员的声闻不要外漏，而不是守护他们新北市民的生命安全吗？ 保护了公务人员，就保护了侯友宜了，因为现在看起来，可能新北市这个包括综合卫生所开始一路的责任可能会比较大哈。可是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就说，因为像恩的爸爸被塑造成好像是刁民，就是我新北市要我要让你听啊，只是我不要给你，不要给你，我可以让你听，我不给你嘛哈。那到底这个对于恩的爸爸有什么差别哈？先给大家看一下哈，第一个，这个整个事情的焦点现在被移转成消防局，大家一定要注意，焦点不是消防局局长， 是 消防局没那么重要，重要是卫生局跟卫生所。综合卫生所与卫生局，前面都讲要资料就会给他，然后呢这个卫生局局长也说资料寄出去了艺文，然后呢再过来呢就说恩爸爸据听，只要你要听你随时都可以来，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录音档带过去，在你指定的地点，这个地方都在塑造说你在刁难我们。好，那如果真的是刁难，到底差在哪里？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最近不久之前才发生的例子，巧心的密录器。我为什么要讲巧心的密录器？你有一密录器，有那个影像，有那个声音，跟你听巧心跟台北市那个时候这个分局的讲法会完全不一样。在我们看那个密录器，警方后来公布的密录器的过程中，你在看那个过程当中，你会在哪个地方会特别心里面有感受？这样对我来讲就是那一句，回去再讲。那句回去再讲是巧心态度的一个分水岭，是警察态度的一个分水岭。在那一句回去再讲之前，警察那个远景看样子还是要开单的。当那一句回去再讲丢出来之后，那警察就说算了，不要开了。就你看到那个影像，听到那个声音的感觉，跟他如果写成是文字的感觉会差很多。 是， 再过来讲，以恩恩爸爸他们所目前所拿到的东西哈，有没有消防局跟卫生局的艺文？有没有综合卫生所跟这个卫生局的艺文？ 这个我们来补充一下，他们现在取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第一个是恩恩的妈妈打电话给119的共五通电话，这个部分呢是拒绝提供录音档，但是有译本。再来119打给就是恩恩妈妈总共有三通电话，这是拒绝提供通话的录音，也没有译本。再来119打给卫生局 一通电话，拒绝提供通话录音，也拒绝提供译本。再来119打给双和医院共一通电话，拒绝提供通话录音，也拒绝提供译本。换句话说，很多东西不要说录音档没有，连译本都没有。 所以你要恩恩爸爸他怀疑什么？我举这里面最简单一件事情，就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恩恩的妈妈在报案了，然后像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看我现在必须靠记忆，如果今天有影音本有录音档的话，我们都不用靠记忆我现在只能凭记忆。因为爸爸受访讲说，他太太在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告诉卫生所的时候说，小孩子抽搐，而且然后有昏迷的现象。然后卫生所的回复是说， 有卫生所吗？不是打给消防局。 他前面是打电话给卫生所，卫生所那个我如果没有记错是卫生所哈，说那是你讲的，我们没办法看到，所以他没有派车。你知道这个事情，我在听恩恩爸爸受访的时候讲了两次，就是说。综合卫生所是不是真的在恩恩的妈妈打电话去求救的时候跟人家讲说那是你讲的，我们要怎么判断这件事情？我们没办法判断。卫生所人员的训练他会讲出这种话吗？卫生所接到恩恩妈妈两通的电话，至少两次的时候，他有没有跟卫生局反映？我们都不知道啊。然后你不能就说我按照规定办理啊，如果按照规定办理，今天这个事情没什么好谈的耶。 不是，现在其实有个东西我是不理解，你现在看所有的回应，刚提到了就是谁打给谁，谁打给谁，你会发现其实消防局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 它是最后端的。 119所扮演角色其实还蛮积极的，但从头到尾感觉上是失联的卫生局。但目前为止，为什么消防局要突然掩护消失的卫生局？ 那么讲，就算要出来跟恩恩爸爸讲话的人，不应该是消防局局长，应该是卫生局那个陈局长出来解释。 是， 因为关键在卫生局，救护车能不能派，最后决定权都在卫生局身上。 那原之，请你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卫生局，就你了解，你也是议员，到底他们为什么这个卫生局是当天真的没人上班吗？下班了吗？还是说为什么整个感觉上，整个风向从应该是要卫生局负起责任，却感觉上一直是消防局出来面对恩恩的爸爸。 其实恩恩爸他的诉求非常简单，他是5点59分的时候打电话到119，但是那他的想象是说119应该10分钟20分钟就到我家把我的小孩接去医院嘛，可是为什么等了81分钟救护车才来？那这多出来的六七十分钟到底发生什么事？他想知道这发生什么事，中间有没有拖延嘛？那消防局确实就是说接到恩爸的电话的时候，他非常积极的联系卫生局。为什么他要联系卫生局？因为当时的指引是规定说，确诊者或居家隔离者，你不能够自己到医院，你必须要接受卫生局指派的交通工具把你载到医院。那消防局在接到恩爸的电话之后，他一直联系不上卫生局。那因为恩爸他应该是恩妈啦齁，他打电话到消防局好像两次吧。后来第二次他就说好像他的小孩现在真的有点意识不清，已经不行了。所以那时候119还有跟其中一家医院就说我们这边有一个个案就真的不行了，我们要送过去。那医院拒收，就医院说不行，我们按照指引是不能够收的。所以119还是一直在联系卫生局。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卫生局在那个时候找不到人？我觉得这个是关键。 是。 那当然按照卫生局的说法啦齁，是说那个时候他们非常的忙碌。你在一开始有提到，有说那时候只有300多例。可是那个时候的300多例跟现在的一两万例状况不一样。因为当时还是清零的思维，所以你还是要做框列啊、疫调，还有很多居家照护，你还要去关怀，然后很多系统程序的问题。所以你记不记得恩爸这个恩恩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那时候第二天陈世忠部长讲说，他说没有延误就医，但是要简化行政程序。其实陈世忠也是这样子讲的。那所以卫生所，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误会他们说，是不是下班了？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间点，没有人知道原来有一个81分钟这样的事情存在。而且另外一个情况是说，就中央的情况是说，其实你只要有生命危急，你应该119都可以送。 那是后来也因为恩恩的事情，所以指引就改成说，只要生命危急，你就可以自己去看医生或什么之类。我解释这一段并不是要甩锅中央，而是解释说为什么那时候119就非要找到 卫生局或卫生所不可，就是因为这个时光背景。 但是恩恩的爸爸他有说，他说那个卫生局那个消防局的人跟他说，哎呀，我们跟你们一样是打那个电话，一般电话进去，这也太夸张了吧。 那这是第二个问题吗？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消防局跟卫生局中间没有其他的联系， 没有直通电话，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哦，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但我觉得这个部分也可 以，而且在这一件事情发生之前，没有人知道原来你们局处跟局处之间是没有横系电话， 他们都打分机啊。 所以 那所以卫生所的别人打不进去， 时间的意思就对 了，别人打不进去，他们也打不进去嘛。因为那时候卫生所可能，我觉得那时候都在忙啦，那可能你没有其他的管道，所以联络不到也是蛮奇怪。可是后来就是联络上了，大概就拖了30分钟。然后第二个他认为有拖延的部分是，卫生局知道这个个案之后，为什么到二十几分钟之后才跟119确定说你可以派送到双河医院，这是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你要花二十几分钟？那卫生局要出来说明嘛，你们那时候做哪些事情？比如说你们可能要查个案啊，要确定他的阳性阴性状况啊，联系医院，联系了几家，那医院收或不收，医院回复的时间多长，你把这个事情叫清清楚的交代，对不对？如果有延误那就行政责任嘛，如果没有的话你让大家适宜嘛。然后后面是消防局已经接到派车指令之后，大概也花了二十多分钟才到恩恩他家。那这二十几分钟为什么要这么久？比如说消防局说法说他们要着装啊，他们要干嘛，而且要调度车辆啊，又有车程。那你把那个过程讲清楚，如果有延误就行政责任，如果没有延误的话那还他公道。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外界因为都搞不清楚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外界搞不清楚原因是因为市长神隐啊，是因为整个局处首长都互推啊。 我插一句话就好。 是 啦，就原知的立场他一定是这样解释嘛。但是呢，让社会呢基本上各有公断，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或是还给呢消防局啊卫生局的公道是什么？不就是公布所谓的完整的影音档吗？这时候就不用争了嘛。也许一人之说也是对的啦，或者是说呢指引到底有什么问题。但是事情真相究竟是这样子吗？搞不好里面是啊有些不好说，说不好的。为什么现在社会大众有这么多问号？这么简单的事情你弄那么复杂，反而增加大家疑虑了。 创下给大家补充， 基本上到现在为止我们有几个疑问哦，是我把它整理一下。第一个是大家不懂的是那个失联的卫生局第一线，那个你讲的十通电话里面也没有他，那这个失联的卫生局电话为什么打不通？那个打不通到底是什么状况？现场是什么状况？这个第一线这个没有处理出来，也没给我们答案，甚至没有给我们过程。第二个呢是疑似失联的紧急救护，我们是有紧急救护办法哦。第一条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要收到通知之后立刻派出所需的救护队到达现场，这是法令上规定的。第五条，送到适当的医院。那你这个中间的81分钟你紧急的话，从桃园新竹调救护车直奔都已经可以到了。所以这个是疑似失联，到底是中间出了什么状况？这个电话你说怎么会打分机打不通？这么一个紧急的状态，如果你有一个紧急救护网，通常我们就像很多状况一样都有直通电话，都有专属电话，他们之间的横向不是一根老百姓我们市民打的电话，这个电话有没有设置？如果没有设置，那就是你这个系统是不是一个治理上有失联的问题。 而且重点是防疫到现在已经两年了， 对，所以 这横向联系的电话都没有。 所以再过来的话就是可能是会让人家觉得是一个失德的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为什么叫失德呢？首先我讲这个，我们是想说他是第一线救护，这第一线救护不涉及决策，所以你就把它查出来就好。这跟你侯友宜跟你那个坦白讲卫生局长都没有政治责任。但是后面到今天4月14号到今天52天了，你显然是想要以拖代变，再拖一个月之后81天了，大家忘了，这个叫做失德。你对于老百姓这么需要，这么想要知道答案的人，这个第二个，这是不是社会公益？如果说第一线的那个我要通话的通告口，大家会开始疑虑，我怎么会打不通了？出了什么状况？ 对， 这是社会公益。如果那个紧急救护他们之间的横向联系有了状况，那我怎么会处理不来呢？会拖延这么久？ 这样子 这也是社会公益哦。 如果不是因为恩恩这一次的一个牺牲， 我们都不知道。宣导广片才是社会公益了。 然后带过来最重要的是，让你侯友宜呢？我为什么讲他失德？你不是你的岁月静好，给人家看到是什么虚应故事嘛，轻蔑嘛？你看他在议会里面，那就公开啊，那就公开啊！你看那个脸。 那个虚应故事，所以你的岁月静好是建构在你对下面的市民，你要去负责任的市民，你是完全的感觉是你是轻蔑的。 而且最夸张的一件事哦，他现在是用所谓的保护公务员的声纹。 那更扯的是，我相信东豪在这边我们都知道嘛，声纹鉴定那是很专业的耶，那是要很高贵的仪器耶。你说公布出来会有保护声纹，就叫鬼扯嘛。所以这个叫做私德的台北市父母官。 不，我要讲一下，因为这次新北市消防局用的理由，我觉得为什么好笑哈？你拿到恩恩的爸爸拿到录音档，不代表他有权利公开。 是， 先记住这一件事情。拿到录音档不代表他可以公开，可是拿到录音档，他自己可以知道整个过程，然后他再决定他的下一步。政府资讯公开法的目的是优先保障人民知的权利，个人资料保护法的目的是在于限制政府因为公权力而收集到的资讯不会被滥用，可是不要随便曲解了。这两个法的那时候立法的都有一个本意，然后还有在这件事情的本身来讲，我还是要呼吁一下哈，新北市政府哈，不是让消防局局长出来挡子弹，你需要出来跟社会大众解释的是你的卫生局局长，是卫生局才有这一个所有的权利，因为消防局要派车都要经过你卫生局啊，在那个时候啊，那你那个时候我还是讲的是综合区公卫生所到卫生局这中间是怎么联系怎么反应的，因为你不可能马上去看恩恩的现状啊，所以整个通报的过程打电话报案的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到底消防局要隐匿的是失职的卫生局还是失能的市 长？我刚才补充一下，其实侯友宜在担心什么， 是 侯友宜现在怕什么，不是面对问题，他在怕的是说原来发现他讲的很棒很棒的新北市的政府治理下面的局处长的管理那个联系方法原来是跟俄罗斯进入乌克兰的军队一样，完全的失联。 是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侯市长当时在议会是口口声声说我们会给，我们会给。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当时的画面。 爸爸昨天晚上记者会来说，你们所讲出来的东西，他听不懂，他也都不知道什么东西。 我们会 这个叫做协助， 我们会持续的 告知啊。 跟这个， 我讲你的态度哦。 家人联络， 我已经很直白的请教你，我了解你的态度，反正你就是不给嘛。你就是不给他嘛，就是81分钟的整个流程的通联， 这 个市政府的 很简单嘛， 不给。 我讲一个很简单嘛哈，这所有的相关资料不是只有单一一些个项目的资料，一定包括很多项目的资料嘛。 父亲，他又是因老伯，他也跟你们申请了，没有错、啊。 他来申请的。我们能够给的，我们一定尽量。 那你们应该整段给他吗？台北市议员徐小新，他的那一段也不是一样全部公开出来吗？那你们这种事情81分钟怎么不可以公开呢？尤其当事人还跟你们申请了，好啦，你们要不要给一句话？不给我也没有意见，市民智慧公平啊，好不好？ 我说过相关的资料都会给他嘛，好不好？这讲得很清楚，给他嘛，相关资料都已经给他，要会给他们了解， 会不会给？再一次 给他搞， 市长，再一次， 会啊，相关资料我们都会给啊。 21分钟前 跟他说明， 对不对？ 因为一定要给他以后会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嘛，这一定的嘛。 你讲这种外交指令哦，我讲，我相信很多人听不懂。 我刚刚随便算了一下，他至少扫了三四次都会给他。17届我们都听到他会给他吧，结果他到底给了什么？ 他其实第一时间也是这样讲，我们都新北市政府都准备好了，然后呢在备询的时候说就都给他嘛，然后不但给他还会跟他做说明嘛，这是侯友宜刚讲的。 那 你给了吗？你没有给嘛，你的资料丢三落四嘛，然后你侯友宜说因为这个不是单一的嘛，你牵涉到很多，对，所以1922也给了他1922的通联嘛，还有192跟新北市政府的通联嘛，通通都给了英党，都给了恩恩爸爸嘛。那所以恩恩爸爸现在他没有告诉你说我跟你讲哦，我拿到音档之后我就要公开给大家看，他没有，他只是要拼出那81分钟为什么恩恩一直等不到消防救护车嘛，他只是要帮恩恩的当时的状况还原一下真相嘛。那新北市政府你是在隐匿什么？ 你怕什么？你一定心中有所恐惧， 是 不愿你害怕人家万一公开伤害到你新北市政府，所以你才不要给人家呀。你给人家的这个文字稿，按照这个恩拔的讲法，还不是逐字稿哎、欸嗯，你还是截取过的，显然你有所隐匿啊。那你隐匿的原因是什么呢？官官相护这件事情，我觉得啦，其实只是侯友宜要护侯友宜啦。为什么我会这样讲？是因为侯友宜在整个防疫的过程当中，他民调都最高呢。全台湾每20几个县市，谁的防疫做得最棒？民调显示侯友宜最棒。侯友宜不但民调最棒，他也告诉大家说：“我跟你讲，中央做很烂呐。”总统说：“中央我们的台湾的防疫做很好。”台湾整体的防疫做很好，侯友宜说才不是你那样呢，我们做的没有很好。 而且他是5月12号说这句话的，恩恩已经在4月， 恩恩4月17号吧，对、嗯、已经就不幸离开了。好，那所以侯友宜一直不断的告诉大家说我最好，他甚至拍了炉边夜话，透过他的 APP 这个什么教育局的这些 LINE 啊 APP 去告诉大家说中央真的这个阻碍我很多，我心中充满了等等等等各式各样的情绪。他的炉边夜话就是在指责中央做得很不好，而我侯友宜做得很好。而我侯友宜做得这么好的时候，我怎么能够因为恩恩的送医延迟这件事情而遭受打击？说这个骨牌就会倒下来啊。所以不管是消防局或者是卫生局，你们的通联，你们的确打电话找不到人，你们没有专线电话，有没有延误？当然有延误，可是你不敢让这一块被公开，被人家知道，被恩恩的爸爸知道，因为他是你侯友宜塑造完美防疫形象的第一块骨牌。可是问题来了，事情都是双向的，你今天不愿意公开，然后拿出了两个法来挡，会出现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说，那所以1922犯法咯， 是 你新北市政府要不要去告一下中央？哦，你给恩恩爸爸应挡咯，你犯了触犯这两条法律，是这样吗？人家可以提供，你为什么不可以提供？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你越隐匿，你越不愿意透明，你越不愿意提供给当事人，当事人就是恩恩爸爸的时候，你只会让更多的问号产生。这是我昨天请大数据专家帮我做这个事件所有网络上面的这个意向的整理，不买单的高达 84.3%， 也就是说多数的整所有的资料，包括脸书、推特等等等等的什么什么什么 PTT 之类的，所有的整理是认为说不对啊，你新北市政府不愿意提供当事人应当这件事情就莫名其妙 嘛，真的是。 因为两相对照，中央是可以提供的啊。那你找了一大堆的理由啊，这个什么法什么法，然后可是你又要却侯友宜却又要对外告诉他说，就给他嘛，就给他嘛。你表演是一个部分，但是你事实却没有给他嘛。你说要给他嘛，你为什么要暗扛？你暗扛资料的这个原因目的是什么？我认为其实都是政治考虑。 对，其实你知道吗？因为这几天恩恩爸爸有上一些媒体有讲过整件事情的一个始末。其实我看这个激动落泪，比如说人家问他说要不要申请国赔，其实他说钱再多都换不回恩恩的生命。你看他的一个对媒体的说话的一种冷静，你发现他在自制，他在克制，他不希望让整件事情好像用一种比较大家会认为说就是用比较哭或者是这样的方式，他没有。但我现在不理解的是说，到底新北市你是有多么的傲慢，你对于人民对你的这样子的请求你是断然拒绝，你让这个小两岁的小男孩生前苦等不到救护车，当然后来来了，死后他的爸爸只不过要一个录音档，你不给他，范老师这到底多傲慢？ 我首先要讲这件事情在逻辑上出了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按照这个我们目前的理解来讲，这件事情如果录音档出来之后我们认为大概顶多就到卫生局的副局长或者是消防局的副局长去负责。对于这个侯友宜来讲，可以说是毫发无伤，他顶多出来道个歉。我按照目前如果我们知道的状况， 那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一直隐匿，那就有两个可能哦，就是里面的内情可能不如我们现在所想象的这么简单，就是说他可能会伤到侯友宜，所以侯友宜死命不公开。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本来也没那么严重，可是现在你不公开对侯友宜的伤哦，已经超过了他公开的伤，所以本来这个伤伤不到侯友宜，可是现在已经伤到侯友宜了，所以就产生两个影响。所以你现在再继续不公开，侯友宜本来应该只是毫发无伤，只会伤到卫生局，现在这个火已经烧到侯友宜自己身上了。那个新北消防局说要听，我们全部给这个给你们听，我们也会到带到新竹去给这个恩恩的爸爸听。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我按 plan 的，我让你听，我把那81分钟听完之后 ，OK， 我给你听了，我就带回去了，我不留给你，你懂我意思吗？就要我虚晃一招，来，我给你看一下啊，好，你看好了，我拿走了，意思是这样子嘛。可是大家知道，徐巧芯的影片呢、啊，我们看了几次，我每一次看都有收获，每一次看都有新发现，每一次看都有新梗，所以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把党给跟爸爸？因为你每一听一次，你都会发现里面的破绽，你都会发现里面的漏洞。所以我不是不给你听哦，我给你听哦，哦，不愿意按下去喽。好，81分钟，时间到，好，我们录音带拿走，我们就回去了。我不会让你一听再听，因为他知道你一听再听，你就会不断的从里面找出新北市的问题的猫腻。所以这是重点哦。那他为什么我们一直说我不是不给你听，但是我不给你挡。给你听不给你挡是差很多的，我们不但要听，而且我们要有应挡，这才是重点。再来就是说，我们跟刚才大家讲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相关的这个政府资讯公开法，这个法它主要的目的，它的第18条的目的是说，有害个人隐私、职业上秘密或著作权人之公开发表权者，他认为说有要保护他。这里面的隐私不是公务员的隐私，搞清楚， 是 我们一般人，因为这个法是针对的是政府的资讯，就我政府掌握的你人民的资讯嘛，不可能是人民掌握政府的资讯嘛，因为我政府有公权力啊，我掌握你的资讯，我掌握你的相关的职业秘密，或者我掌握了，我例如说某个人他可能工作上是特种行业，他不想被公开，对，所以那是应该保障人民的秘密。不是保障政府跟公务员的秘密啊，找错了吗？ 而且这个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在讲，现在连那个律师黄定颖都跳出来啊，他最主要是讲到说，根据新北市消防局这样说法，无法提供录音档的拷贝带回去，主要是因为政府资讯公开法第18条这个明定哦，就是说政府资讯属于公开或提供有侵害个人隐私、职业上秘密或著作权公开发表的一个，应该被限制公开或者是不予提供。但是黄定颖也说，你公务员哦，你是以公务电话处理公务，这是公权力的行使，没有公务员私人隐私可言。以政府的资讯公开法第十八条称涉及公务员的隐私，拒绝提供录音档给恩恩爸爸，这根本就是曲解法令。 对，因为他在执行公务。除非我这个公务员，我用公务电话打电话跟我妈妈讲说啊，什么交代家里的事情，那是私人事情嘛，那当然可以不公布。你完全是针对的是公务，而且他有但说，有他说除对的公益或者有必要啊，或者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身体健康有必要者的话，是可以公布的。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说实在的啦，我们为什么要检讨这个事情？就避免重新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它等于也是间接的保护了人民的健康嘛。 是， 如果我们这次能从这个 SOP 获得教训，那未来我们避免的话，也可以在相关再次发生类似的这种救护事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更增加我们的联系？对于提升新北市民的健康，他们的这个身体生命是有帮助的嘛？ 是，浩哥要补充。 我要提醒一下新北市政府啊，你如果坚持要用提供录音档的方式。那如果恩恩爸爸一天要听一次，你就每天派一个人吗？然后如果他第二天还要再听一次，你要第二天再派吗？如果他第七天要再听一次，你要在第七天派一个人去送录音档给他听，然后按完 play 后再回来吗？你其他的人都不用做其他的事情了吗？就这个录音档到底有什么敏感的啦？这个录音档到底能够敏感到什么？这录音档里面会有侯友宜三个字吗？你会听到侯友宜的声音吗？不可能嘛！这个录音一定是中阶官员之间的相互联系嘛，一定是承办人员接到电话的声音嘛， 他接到电话以后他怎么处理嘛，他怎么向上报告嘛，然后需要横向的时候消防局跟卫生局怎么联络嘛。他不会有高阶，他连政务官都不会有。 这个就是很有趣。如果只是个人局处首长或者是基层人员的一个失职，那其实很简单。但现在大家拼命的掩盖，拼命的掩盖。 我不知道他掩盖要他怕什么。然后还有一个，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过一个半月了，我不晓得侯友宜侯市长你有没有一个检讨报告？为什么？我记得恩走的时候，你有去掉眼泪耶？ 他有哽咽，对。 那我不懂，你要知道说。在台湾就是在双北，你看到恩恩爸爸他们夫妻那么年轻可以生两个小朋友，那两个小孩子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然后他现在遇到这个事情，你给人家一个方便，忍不住还要讲一下这个，我是真的要提醒不要随便把人家说人打成是刁民，因为网络上已经开始讲恩恩爸爸有很多给他扣了很多帽子，你看到这张图上面都是有名有姓的名字，我不用一一讲，你看了你看到照片你就认得出来，每一个人都在讲什么，每孩子一个都不能少啊，一个孩子去世不是一个家庭啊，就是现在事情发生了，我也不是说侯友宜一定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都没有听到录音带，我们不知道那个过程到底怎么样，可是先让恩恩的爸爸跟他们，让夫妻两个，先让他们先满足他们对于真相吧。 而且 不要随便扣人家帽子。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我觉得恩爸的逻辑很好。他其实在他的脸书上面很前面，他就写得很清楚说，他不明白为什么新北市政府要把一个很单纯的要资料这件事情搞得非常复杂，就他当中出现了非常多的困扰点。譬如说，我要亲自去拿，可是你非要寄给我。然后呢，我告诉你说我没有，我希望能够拿到英档，然后你就在 译本， 对对，然后你对于外面的说法就是他拒听，他拒绝我们这个送资料给他，一副好像就是恩恩爸爸其实是一个刁民一样，就是你把他的形象塑造成啊，是他不要啊，是我们要给他嘛，可是他自己不要啊，他不要听啊，他不要让我们去拜访啊，就是把责任推到这个受害者的身上，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不能接受。然后延续刚刚东豪讲，就是说现在的确有非常多的声音都开始攻击恩恩爸爸，就是说啊，你是不是要选立委啊？然后还拿小灯泡之前的这个事件，我觉得太残酷了，怎么会有这么黑心、这么毒的这种栽赃人家的这样子抹黑人家，然后把人家整个人形象全部做人格上面的毁灭，非常恶劣、非常糟糕。那如果你新北市政府觉得说啊，这个齁，我们就不能公开。我刚才已经讲过，恩恩爸爸没有说要公开。如果你担心他公开，你可以在提供英档的时候，请他写切结书，不会公开。说这些东西都极为容易做到，而且一个市政府，你做不到去识别化这件事吗？你如果想要保护你的公务员，你难道不能去识别化，然后把英档给他吗？那再来。就是说19在跟这个卫生局打电话打不通，没有人接的这些状况，然后以及19要跟医院打电话来联络，没有办法那么快送到的时候，他当中的确有延误的状况，否则不会有一个人啊，我真的很紧急了，然后我等了81分钟嘛。那所以过程当中如果能够找到为什么这个会有 miss 掉的这样子的这个问题加以补正，难道你侯友宜不想知道吗？所以你侯友宜觉得其实也还好，所以我完全没有想要改善当中的过程，桥接的过程是不是可以做得更紧急一点，更迅速一点，你都不会想要知道哦。 而且难道他自己不想要知道他的市府哪个环节有问题？ 你不想知道你的市府 两岁小生命的离开吗？ 你市府显然有一些沟通上的障碍的时候，你没有想要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你又好，就这样过去哦。吓死人，就把这样的领导。 我现在真的会忽然，想是不是真的他们里面那个对话是真的不忍听闻。很冷血的， 还是从头到尾根本没有录音？ 甚至我不晓得，否则我认为侯友宜还是内容会让侯友宜地动山摇，否则他有需要一直按砍下去吗？ 或者说里面的讲话是非常冷血的，就是说哎呀管他去死的，可是会不会有这种东西出来，否则我一直觉得没有必要啊，这有什么就是会让侯友宜身败名裂，或者让侯友宜这个在政坛上这个无法再下去了这事情，否则有必要到今天为止还暗砍吗？所以我觉得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果今天再这样下去的话，而还有人在操作说艾恩的爸爸有什么政治目的，甚至背后是什么塔利班在支持他，或者是民进党在支持他，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侯友宜未来甚至他今年要选连任来讲都会造成是一个非常负面的。 是，而且现在我觉得整件事情让人家觉得百思不得其解，是感觉起来好像恩恩爸爸已经快要变成整个新北市的敌人了。这就是卓冠廷，他就说整个恩恩爸爸向依法向新北市政府和疾管署提出这个申请，要求提供119和1922的通话横向处理的流程，就是为了要还原真相，这么简单而已。结果新北市的做法是闪躲搬法律，然后带风向，然后卓冠廷痛批恩爸爸是一个失去孩子的爸爸，还是新北市政府的个敌人。确实哦，你从他的一个包括5月29号恩爸爸开始在发文希望说取得相关的联系，5月30号即人家的疾管署也在第一时间点就是我们已经有准备好给你了，5月31号侯友宜说全力协助家属，再来6月1号的时候侯友宜又说有关于的资料我们会给他嘛，结果本来都已经在联系哦，也就是说6月2号恩的爸爸要到新北市直接拿资料，没想到新北市卫生局竟然在早上8点多的时候寄出去，然后请恩恩爸爸不用去新北市了。那恩爸爸心里想说，我已经前一天都跟你约好，而且我已经在这附近了，他还是坚持现身在新北市。这个新北市里面好像永远 A 找不到 B，B 找不到 C， 一个所有东西讯息到进去里面都会隔2-3天，或是隔很久，或甚至是找不到，没有办法清楚把一个讯息交代出去的状况。那原之想请教一下，到底恩恩爸爸现在是新北市府的一个敌人吗？ 不是啦，绝对不是啦。我觉得有些想要选议员的人都会在那边见缝插针。那1922到目前为止也有一部分资料没给恩爸，那1922也是恩爸也是1922的敌人哦、喔。1922也是卫福不管的啦，所以我说卓冠廷在骂陈时中哦、喔。我觉得这种煽动仇恨的言论大可不必啦。但是我觉得新北市政府确实在提供资料这一块，我觉得是可以修正一下了哈。第一个就是提供的速度， 你觉得要不要提供录音档？ 录音档，我觉得两边考虑都有道理，但是我觉得新北市可以去考量，就是说他想， 原则你作为新北市的一个那个议员，对不对？ 你是有权利， 你是有权利的，不要只在技术上，你先问一下他， 不是评论一下，我们没有权利，我们要求他做这件事，他也是跟你说依法行政，不知道他就可以把推掉了嘛？那我现在要讲就是说两边的顾虑是什么？恩爸其实我不认为他有什么政治目的，因为他就是想要还原那个真相，所以他1922的资料他也要，新北市政府资料他也要，那大家就给他，让他去了解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疏失，还是说体制的问题，大家都把资料给他。那市政府现在顾虑的是什么？市政府顾虑的其实其他资料都可以给他，就是执着在那个录音档。那为什么？因为现在所有的录音档都牵涉到119，你看他一开始打给119，然后119有回拨，这是一块，还有119联系卫生局，这是一块，还有119联系医院，这是一块，所有都延效119。 那是因为卫生局没接电话啊。 对，录音档也只有119有。那现在为什么119或消防局他们对于提供这个资料他有点顾虑？第一个，他以前也从来没有提供过啦，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他们我猜啦，他们真的很怕说这个录音档流出去之后会被公审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119他们的受的训练讲话都非常冷静嘛。那假设就是有人很急的情况之下跟他们对话，然后他们很冷静说：“不好意思哦，我们现在这一把没办法。” 你只要表态，就是你认为应不应该，或者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 对，我现在讲嘛，我现在陈述一下，就是我的那个嘛，他就说，他可能会说：“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就要依照规定的，我们不能配合你哦。”就是他讲这句话，在现在的时空环境听起来会很冷血，所以如果一旦被公布之后，一定就会被公审。所以119的人，我觉得他们会很顾虑这一块。那我想法是这样的，我觉得说我非常认同思琪刚刚的说法，就是你那个，因为恩爸他并没有要做其他的操作，他只是想要自己了解，就给他，给他。那如果呢，这个他就不会流出去，就没有乡民的正义这个部分。那恩爸如果觉得有什么问题的话，他事后可以去法院提告，那还是可以追究嘛。那 另外就是刚刚那个好像是创阿哥讲去识别化，为什么要去识别化？因为19的对话范老师，对话里面一定有录到一些背景音，就是19会很吵啊，哎，那个什么某个地方有一个叫张雨韶的人啊，他什么像张雨韶就去识别化，就不要让他知道，就是尽量做到。 所以你是同意要提供录音档的，那 给那个给恩吧，但是我觉得要做到去识别化，以及就是尽量要确保不要流出去，否则真的给一角很大压力，他们以后接电话，因为他们不是客服人员嘛，他们在紧张情况之下讲话一定不会那么温柔嘛， 是，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 保护一下。我觉得19是最不用担心的，因为整个恩恩的事件哈。我觉得我没有听过有人在质疑119。嗯。 我也觉得重点是在 因为119有联络，只是他联络不上。所以这里面最没有行政责任的其实就是119哎。 但他们现在其实都推119出来挡子弹，包括说现在竟然有传出是新北市119的同仁探，他们竟然成为制度下的一个牺牲者， 这个莫名其妙啊。 对，他就说呢，他说他无奈的指出，他说恩恩的事情发生当下，我们都依照当时确诊者送医的规定，主动联系卫生单位，然后尽快的可以指派到医院去之后送医，然后直接帮忙联系旧金医院是否可以收治，但当时回复是说还要循系统流程才能受。那他的认为，整件事情发生之后，相关的舆论走像让他们灰心，遵守规定我们却成了戴罪羔羊，似乎整个是变成是制度下的牺牲者，没有人在责怪119吧。 现在大家在问的是卫生局耶，所以我说拜托，如果新北市政府新闻处的官员有人在看，请你们的卫生局陈局长出来解释，出来说明，然后提一份报告给市议员，没有人在讲消防局这一段啊。说实在，我也不会用这个事情一下就讲到有侯友宜了，因为防疫那么多事情，他一定是分层负责，可是我不晓得他在挡什么。我就讲啊，整个事情你不可能听到侯友宜三个字，除非真的让我们很意外发生什么事情。说实在的，恩恩爸爸所讲的一切，就是我想知道的第一件事情，在那个时候的综合区卫生所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综合区卫生所没办法处理这个事情？要拖到恩恩的爸爸打电话打119，打1922，然后消防局跟卫生局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后面看到了着装派这个救护车，那个都已经是最后面最后面了。我就是侯友宜，你当过那么久的警察，你那么会破案，你不知道这个案子这个事情的核心在哪里吗？在于综合卫生所，在于消防局嘛， 是 不是在卫生所嘛？卫生局不是消防局啦。 好，是那到底为什么侯友宜明知道问题是出在卫生局，他却要帮忙隐匿？到底隐匿的是什么？我们休息一下嘛。那我们知道整件事情发生到现在，侯友宜已经有五天的脸书没有更新，那戴伟山直接就痛批他说以拖代变推卸责任哦，真的是非常冷血哦。那戴伟山其实抨击哦，新北市推基层出来挡炮火，怎么看都是在帮长官组防火墙。原来在新北打119报案要先确认病患的各种生命数值，为了推卸责任，这两个单位回答真的让人家觉得非常冷血。那于韶老师要补充， 对，我觉得啦，现在卫生局哦，与其现在火烧屁股，因为大家都看出来在围魏救赵，我是认为现在卫生局的陈局长，你应当要主动公开公布事发当天4月14号5点到好吧8点这段期间呢，卫生局所有人员的出勤状况，还有值班状况，还有所有的接进来电话的通联记录，你应该以这样的方式自清嘛，否则一定会烧到你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刚才慧珍讲说消防局很多人员说制度杀人非常无奈嘛，我跟袁芝就有共同认识一位新北市消防局的朋友，他压力也非常非常大嘛，他跟我们讲说其实我们有尽我们自己的职责，他也不反对去公开这些相关的影音档哦。为什么？这样才能够呢证明我们基本上在行使我们的公权力嘛。所以从话语之间，你大概隐隐约也可以理解，其实是在挡子弹，是在围魏救赵嘛。这是第一点我要补充的。第二个是什么呢？现在呢，除了侯友宜神隐以拖待变之外，现在我们认为啦，新北市的策略是什么？他如果不给的话，那如果恩恩爸爸要给的话，只有打行政救济跟行政诉讼嘛。那对不起啊，他就可以用什么？现在正在呢法律程序中，侦查不公开，所以说我当然更不能给嘛。要的话呢，我可以减掉啊。但是呢，对不起哦，旷日费时的结果，等到时候真的有真相， 对不起啊，都不知道是民国哪一年了。 他又拖过年底的选举了。 对对对，而且又拖过了选举嘛，这是现阶段第二个以拖代变。第三个，我不太认同袁之说的啦，什么我无所不在、去识别化这些。我说关键是，人家都有质疑的权利的，不要说什么卓冠廷要选举啊。还有呢 ，PTT 刚才东豪哥所说的各种言论出来，说呢，恩爸这么做呢是塔绿班力挺啊。哦，想要如法炮制呢，洪仲丘第二啦，他一定有参选的这个呢权利啦，很快呢就要去当官了。请问又是谁带这样的风向？为什么要带这样的风向嘛？ 而且重点是，人家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回来，现在没有办法，所以想要知道真相。谁哪一个当爸爸的会牺牲自己的孩子的生命去求官位？讲这种话真的是太…… 对，我是说 灭绝人性。 对，不论是在 PPT 带这样风向的，那这些为什么带这个风向？除了着手去做人格谋杀，去质疑他的这个行为是有政治目的，有高人指点。另外的也是围魏救赵嘛，当事情乱成一锅粥的时候，大家好像发现要变罗生门，原来呢什么事情只要扯到蓝绿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不用讨论。所以一开始我开场的时候为什么说那些当初声援死了不少孩子的这一些政客名嘴，现在要请标准一致啦。 是川下可以补充， 基本上这件事情呢，我觉得看不懂的就是，坦白讲我一直讲说这是第一线的那个紧急救护嘛，但是侯友宜后面会让人家质疑，然后整个事情会是一个照妖镜。这个照妖镜照到什么呢？他们这些人的心态不是市民百姓小孩子的生命，而是完全碰到事情的时候脑袋里面想的就是政治。一个小孩子我想了解一下，孩子你为什么走了，爸爸想了解一下，这样一个是人性之常。结果你看他们的思维是什么？你会被外泄，你会不会有什么操作，你会有什么？你看他们思维里面有人性吗？ 没有。 再过来一个状况，坦白讲我也不想去苛责卫生局，因为这个这两年多的防疫过程中，台北市我们都记得去年的时候将近三十几个人因为防疫在第一线都中标了，所以人手可能是很紧的。所以你说是不是因为那个时间人手很紧？可是那这时候为什么要遮掩？ 对、啊、 是其他的地方会不会看到这个情况之下一个有效的治理能力？我如果是关心的，我会在这整个政府的位阶里面，其他的官员里面，其他的市府官员里面，我有调度，还是你侯友宜根本没管？所以这样子卫生局是不是其实他们真的早就吃紧了？因为他们很可能吃紧、嗯、全台湾的很多县市很多局处里面医院还有卫生局都很吃紧，所以他们可能吃紧到确实当时是处理不来。但是处理不来是不是人员上你有曾经申报，你上去的时候市府没管，市府就是把你这个非常僵化的不做处理，那这个治理能力的神话就破解了。 可是不管怎么样，其实找到一个漏洞是好的。 对，再过来就是、啊、已经我刚刚为什么要讲4月14到现在52天，你侯友宜心目中根本就没有市民百姓嘛。如果你有市民百姓的话，你也要清楚的52天你不要说什么市议会调查了，你自己有没有搞清楚发生什么事，你有没有做了什么改善？你如果连这个东西你都没有去调查，都没有去证入，都没有去查，然后只在那个议会里面那种轻蔑的口吻，那就给他嘛，那就给他嘛，代表着你侯友宜什么炉边夜话，还在那边哽咽孩子父母的痛，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你就是一个政客嘛。 如果下个礼拜他还是维持目前这个姿态的话，我觉得就看出侯友宜他这个天花板已经看到了，就他这个人如果处理这个危机啊，这其实是个危机，把它处理成造成的是更大的危机，其实是个小危机啦、嗯、 是， 所以这个危机变成扩大了，提油救火的话，那这种人未来可以当总统吗？啊，我必须要讲， 对不起，范老师，我先打，侯友宜照样当选给你看。侯友宜的民调高到支持度高到， 其实哦， 他照样当选给你看， 当不当选不重要， 对，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想要知道你到底为什么用可以对人民摆出这种傲慢的姿势？ 有没有？我如果当然他要连任，我认为还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他要再往上走，就因为你可以看出来他在处理问题上，他的肩膀，你看到他这两天这连假没有公开行程呢，他脸书不敢 update， 不敢更新，他的炉边夜话也没了。就表示说你在面到这个对可能对你有影响的问题的时候，你的态度是如此，你不敢站在第一线把责任扛起来。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侯友宜还是我们心目中的汉子吗？看起来并不是啊，就是他完全龟缩了。那所以我觉得一个领导者在这个关键时刻，你就是要站出来稳定军心， 然后告诉人民的真相。你应该是要最先要求卫生局把相关的资料公布的人，你应该是最要求，而且要站出来，我就是要我下这个命令，就是必须如此。所以我觉得今天他这样的一种做法，真的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大家真的会觉得啊，是不是真的里面有非常大的猫腻，不敢公开。 而且其实说以新北市大家长的身份，他的子民有人因为这样子被延宕81分钟，然后最后失去了生命，他应该要想要帮忙厘清到底问题在哪里。 那我必须要讲，国民党未来的人才就是一个没有肩膀的。那你看朱立伦不是这种人吗？也都是啊。所以国民党给人的感觉就是整个党就只会打顺风球，遇到问题遇到逆风的时候就是先闪。那这个党的文化从侯友宜身上看得非常清楚。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件蛮奇怪的一件事情，应该大家都知道这两天是端午节，那这个事情很多人应该恩恩的父亲的爸爸这个新闻其实应该很多人要讨论，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人去关注什么，居然跑去看到蔡英文我们的蔡总统脸书上他写国人端午安康，很多人竟然是灌爆他，理由竟然是说很多小孩子走了，还有很多长辈也走了，你的防疫团队搞得人民疲于奔命，人仰马翻，就是说有一个这么具体的恩恩的生命消失了，然后恩恩爸爸要找到真相，苦找不到真相，因为新北市府一个这样子傲慢的态度对待人民，就这些人不去把炮火指向新北市府，反而去说啊，很多孩子用一个声援之前假新闻的一个方式，然后来灌爆蔡总统的脸书，这个其实好像有看到网军的操作在里面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充满政治操作了，因为如果心疼孩子，认为说很多孩子都走了，那为什么要排除恩恩？恩恩的爸爸只不过是希望可以还原当时的发生的真相而已，难道恩恩不是孩子吗？那为什么你在帮这些孩子伸冤也好，或者是叫提醒这个或骂蔡英文说，你看那么多孩子就走，你都没有好好保护他们的时候，那你为什么不会同样的态度去保护那个恩恩呢？一样嘛。那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都是因为出于政治，就好像说恩恩爸爸要这些资料还原当时81分钟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这个漏接也好的这个事实的过程当中，你看看从头到尾都一直有政治操作的痕迹啊。譬如说我刚刚一直提到说，你新北市政府为什么要妖魔化恩恩爸爸，一直塑造说他很不配合，他一直刁难我们，诶，我们服务很周到呢，我们要登门拜访，他自己不要啊，他自己不要听啊，就是你把他的形象妖魔化，然后再配合这么多的这个网友也好，然后跑去骂中央说，你看很多孩子都走了，要不然就是把这个恩恩爸爸讲成说啊，你是要选举吼，你后面有塔利班齁等等，就是每一种指控其实每一种都是出于政治上面的仇恨。那我实在觉得很莫名其妙，恩是人命，恩是一个小朋友的人命，就这件事情难道这个蓝的人命是人命，绿的人命不是人命，或者是绿的人命是人命蓝的不是吗？不是嘛，它不牵涉到任何蓝绿白黄等等，通通不牵涉，他就是人命。所以任何做拿恩恩小生命作为政治攻击的，我都认为罪无可恕啦，会有报应啦。 是，而且让人家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原来哦，现在新北市对待人民的那种嘴脸哦，所以就是说句实在话，我大概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看过说原来有一个地方政府可以这么傲慢，傲慢到是没有办法想象。那另外一个让我一样没有办法想象的是什么？诶，我们台北市政府竟然有养网军吗？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呢？现在竟然被人家发现哦，就是有一个 PTT 网民哦，这个应该叫 Love Arrow， 被抓包有数个身份，发文恐吓不实，而他的 IP 竟然在台北市政府内。那台北市政府前天一查之后呢，发现竟然是他们财团法人北市会展产业发展基金会一个灵性人员所为哦。宇韶老师，你觉得市府在养网军吗？ 我先补充前面蔡英文总统的这个发文呢，被攻击了，那个模板基本上都一样。那我觉得很好奇的是啊，在台湾是民主国家，任何人都有表达意见的权利了。但是你为什么不敢用真实身份？你为什么一定要用假账号？而且呢，里面发文的内容都一样，饱和的攻击， 不就是在围魏救赵转移焦点吗？你要捍卫你的价值，你要质疑政府的施政，你就用自己的真实身份，有困难吗？台湾基本上是保障言论自由的，除非你是在这个散播假消息嘛，这才会呢吃上罚则，或者是呢会被判刑，特别是在散播疫情的假消息，这是第一我想讲的背景啊。第二是呢，柯文哲最喜欢说人家是1450，这个名称就是他发明出来的嘛。再不然就要告诉大家说呢，民进党呢基本上啊是啊网军治国，下面民众党这些高鸿安啊基本上还在唱塔绿班嘛。我讲到这个我就非常非常生气啊，你凭什么说别人是塔绿班？你们自己的行为就躲在键盘后面，你们才是呢恐怖分子啊。天下最容易的事情是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人家行为或是人家政策呢廉洁的廉价的就说呢你是呢暴力恐怖组织。为什么要叫塔利班？因为塔利班的谐音嘛。这第二个。第三个是呢，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什么叫 PTT 嘛。PTT 这几年歪楼成什么样子，这里面清一色都是柯粉啊。好，现在市府基本上是要拿是公务员的编制，拿纳税义务的钱，你在上班的时候长期挂在 PTT 干什么？ 这真的很奇怪。 对，挂在 PTT 嘛，不就是洗白带风向，不然是做网军操作嘛。而且呢这几位同样 IP 人士的发文清一色都没有正确的消息来源，只有情绪跟谩骂。不论是我的好朋友王敏生，或是呢简淑培议员指证莉莉嘛，里面通篇都是塔绿班什么了，塔绿班振振有词，塔绿班什么了。前面一个呢，另外一个这个被指控的市府员工，被抓到还故意说什么，我是绿营的支持者啊， 对， 我家过去都投给民进党的， 都投蔡英文的、哦， 对啊，都投给蔡英文的、啊，对啊，我是绿的、啊。我跟各位说， 如果你是绿的，这不可能称自己是塔绿班吧？ 对对。你如果真的是绿的，我相信我不会叫石旗或者叫我自己我是塔绿班，应该没有这么自我践踏的这个尊严的存在啦。那像这种事情呢不胜枚举，而且呢我奉劝这位公务员哦，你现在要被切割了，就像呢柯文哲过去的那个金牌领一样哦，过去也帮柯文哲做了许多事情，等他良心发现告诉大家柯文哲跟他想象不一样的时候，你看他被踏伐的多惨，被呢柯粉或是网军呢出征的多惨。所以我觉得啦，这事情的结论分成两点，非常简单。第二是呢，又来了嘛。你如果真的做这样的事情，不是只有切割，而且是要告诉大家真相是什么。否则公务人员在上班，你说你委托外面人做，我管不着。你让了好几手呢，这个呢，透过呢市府的这个能力或者资源，在外面怎么样，这比较难监督啦。但是大辣辣的就在上班时间在市府做这样的事情，难道陈志涵不用给大家说法吗？你自己就是最大的造谣者， 是 还是你觉得你跟这位 IP 相同的人，你们都是同事，因为你们做的事情如出一辙嘛？ 是。那我们来看一下市府的反应。 那基金会是网咖小，整个区域 IP 都在做这件事啊，账号不止三个吗？ 曾担任科团队数位行销总监的 Grace， 针对北市府爆发的网军争议，再列出新证据。联说发文公布八组 IP， 前面开头都是17.56。Grace 分析，这和被质疑造谣的 L 开头账号都是来自同一个网域，地点就是爆出网军争议的北市会展产业发展基金会。按照 Grace 的发文搜寻，同样开头的 IP，PTT 账号推文曾批评政府快筛，嘲讽指挥官陈时中，更多次批评民进党。 每个人来这个基金会就是，登录 PTT 打开登录，发文。去看一下说我的这个风向跟舆情，2018就开始了，比如说有些账号就专门酸姚文智，基金会那边的那一组固定 IP 哦，他发文的时候下面会有特别推文的，也是有一些固定的 IP 开头同样是117.56。108年12月15日 PTT 一则 S 开头的账号不小心公开的发文，内文要大家提供网络行销执行成果，汇报 KPI 达成率，疑似也来自北市府。网红四叉猫加码爆料，另一个账号曾张贴过介绍台北灯节的新闻，和 S 账号疑似也是同一名北市府员工使用。质问柯市府到底在 PTT 上需要什么 KPI， 要什么样的执行成果？ 疑似来自于台北市政府，像是在网络带风向，台北市政府不就成了网军的大基地了吗？ 如果有的话，我们欢迎大家来举证，也会主动来进行侦查。这台北市政府养网军，我想这恐怕是太过侮辱了大家智商。 北市资讯局回复，针对相关爆料正在追查当中，但坦言同一单位确实会出现开头相似的数字 IP。随着昔日贴文再被掀出，柯市府的网军争议恐怕一时之间难以平息。 而且其实都已经有人证出来，是前虽然已经是离职了啦，但他所刚刚所描述的那个整个操作过程其实还蛮仔细。那整体事件最重要一件事情是这个人踢到铁板，他踢到谁呢？他竟然跑去攻击 PTT 的创战人哦，杜义景，然后呢就不断的攻击人家，人家之后才发现，哎，不对哦，怎么这个人的很多次发言，他一会他有三，他有老婆有三跟三个小孩全部都确诊，一会又开始说什么他跟他女朋友出游，然后呢所有的时间地点全部都错乱，后来仔细追查才发现说，原来这个人他可能真正身份是北市府的公务人员，因为他所有的 IP 发文的地点都是在北市府。那现在议员也进一步爆料说还有更重量级的账号吗？然后呢柯文哲当然对于这一大堆的问法全部都说，诶，应该是没有，诶，我们再查查看，诶，到底石琪姐你怎么看？ 就一切都装作跟自己无关啊，其实根本就清清楚楚啊，网军治国迟早有报应啊，现在回力标就打在你柯文哲头上了，一天到晚只会指控别人都是1450，都是塔利班，都是网军， 他自己现世 报，请问你自己养了一大堆。这个事件离谱的就是说，他其实造谣造了好几项，就包括说什么哦，就烧到40几度，没有办法去看医生啦、啊，还造谣说哦，这个他确诊，然后没有发薪水，他都很穷了啦、嗯，就怎么办？又确诊又没有收入，拜托，公务人员的确诊是给钱的，而且还有补助，还领更多，就是他所有的讯息全部都是错误，都是造谣的。然后呢，其实同一个这个发文的这个站的点呐、啊。地点还看得出来，过去的发文全部都在称赞台北市政府，三三好棒，用三三嘛，反正全部都在称赞台北市政府。然后呢，然后发假的讯息文去攻击这个民进党，去攻击这个执政党。而且其实不只是这个姓林的这个人，就是从这个林的 po 文牵扯出还有其他人嘛， 是 另外有一个姓陈的啊，他们姓陈的不是也自己 po 了一个文，哇，我不是网军啊，等等等等的。可是看起来就是在台北市政府里面，不止姓林的，不止姓陈的，而且还有其他的账号，可能也是网军的这个集团当中、 欸，搞不好是个 team， 有没有专门在市政府里 面？台北市政府网军小组啊，搞不好是有这样子的状况、 啊。那叫舆情监控小组啊，比较 对。那可是你舆情监控不是应该是收集了各种讯息之后提供给你的长官吗？啊，怎么会是你自己去造谣，然后在上班的时间用公家的资源去做特定政党打击的事情呢？就这件事情完全不合理啦。那也因此我觉得台北市政府柯文哲的这个讲法每次都这样轻描淡写，哦，听我的都把叫做义勇军，不叫网军，现在被证实了就是你的网军，所以不要再切割了，不要讲到这边哦，他们都是个人行为啊，等等等等，不是，他们是你旗下的公务员，如果是在你的台北市政府的话，你就必须负监督管理的责任。 是， 那没有说哦，一推258哦，哇，没跟我无关呐、啊，这个都是这个他们自己个人行为。拜托，你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最攻击最厉害的不就是你本人吗？然后你最喜欢给人家戴帽子套头套哦，他们通通都是网军， 只要攻击他的都是 一四五。我要补充一件事情， 对啊，明明 柯文哲现在就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呢，当然不会说第一种选择说我有养网军嘛， 不可能、 不可能嘛。第二是啊，你严惩给大家看嘛，请问公务员上班时刻是可以登录 PTT 散布谣言、发布不实言论吗？你如果调查出来的话，你只有两种选择啦，一要他承认很难，第二个你就严惩这些像林姓啊、陈姓公务员上班时候呢干扰社会秩序、法办或是严办嘛。那我就说了、啊，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呼吁这些公务人员呢、啊，为了避免被法办、被严办呢、啊，不如你自己出来说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是，樊老师，你也是台北市民，你可以接受市府用我们市民的这个纳税钱，然后去养这样的网军吗？ 这个会展产业基金会啊，是2011年成立，那时候是郝龙斌当市长啊，当然或许他当时目的是要帮助台北市发展这个会展产业，那是不是因为最近疫情的因素啊？这个台北市没有什么会展，所以基金会没事干，业务转了啦，帮忙柯文哲来当网军，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或者说这个单位就成了，因为他是一个等于说一个基金会的名义，但是呢， 这个台北市市长可以直接掌握，他的那个都发局局长就是这个基金会的这个负责人嘛， 产发局 啦，所以就变成说他可以在里面安插非常多的他想要用的人，他不一定是会展的专业，或者因为会展有时候你好像什么都什么样的这个科系毕业，大家都可以沾上边嘛哈，所以说变成说柯文哲是不是利用这个基金会来作为他圈养这个网军的一个基地啊，反正他可能他这个背景门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或者你要什么样的学历啊，那大概都可以进来，只要你对网络熟悉，你就可以成为这个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而且据了解待遇还不错哦，因为他每年都是从那个我们现在看到了过去卖花博那个地方，他的那个场地租给人家，还收他的这个租金，他本来是有1000万元，并不多，但是这几年不断在增长，所以他这边是一个我柯文哲上来之后，哎，我可以把我想用的人塞在这边，而且他又不太受，因为他是一个基金会，他不用去议会质询啊，就变成说在里面的人是不受监督啊，而且说实在的，我们过去根本不晓得台北市有这个基金会，都没有人知道啊，那这怎么会忽然蹦出来一个？ 其实我觉得柯文哲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他没有办法去做到市民想要他做的东西，所以他就聘请网军在那边网络上不断的带风向，比如说什么像是这个，我们都知道为了疏解这个相关的儿童检测的压力哦，就是指挥中心在六都设立7大儿童的疫苗接种站哦，其实是到昨天哦，已经有大概20000多名人次，然后呢，在台北的这边6月5号的任务就会结束掉，那其实施打状况都还蛮踊跃的，像是以昨天来讲哦，中正纪念堂这边大概有1000多人，其实很多的家长是对于这个证这次按个赞，觉得哎这个不错，但柯文哲一直说啊这个搞不清楚状况啊，说一直痛批中央，所以到底创下哥到底柯文哲他在想什么？ 首先我先讲说这个姓林的这个人哦，对不对？他的一些资讯可能是假消息或不实的， 人家说只是抒发自身， 抒发情绪。那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有卫生，有传染病防治法或什么，那就去处理了。但是我会从市民里面我看到一个更奇怪的状况，你柯文哲不是讲透明吗？嗯，台北市31个局处，台北市是直辖市，所以你有很大的空间，你31个局处你都是政务官，你可以请很多的机要，没有会展基金会，所以他是一个，其实他不是公务员。他顶多叫做约聘雇人员，但是这个会展基金会，你会觉得说很特殊的是，你何必要搞这么一个呢？他的组织章程我特别去看了，董事长黄珊珊，然后执行长、常务董事林崇杰就是产发局的局长，然后16个，然后董事长16个董事里面呢，10个都是台北市的局处长或副局长或科长，都是台北市的文官、台北市的公务人员。但是你何必呢？你如果有这么多业务，你那些局处不能去做吗？然后再过来三个常务的监事和监事，都是于主计处的副处长、法务室的那个一个人，然后还有是主秘，都是你台北市在做的事情，你管的也是台北市的。但是你为什么要成立这么一个基金会？你要怎么去操作？操作之后他赚的这些钱、这些门票、这些会展，难道你不该给台北市民一个透明的一个账目吗？所以这个问题，一个那个人讲什么那个东西，我是觉得也不见得会影响到民心啦、但是你一个柯文哲，你有没有私兵？用公堂做一个私兵，这个是要查清楚的哦。你这个会展基金会有必要吗？有必要去做这个？你的业务不是都是这个市政府的局处要做的业务吗？业务重叠，你何必要如此？可是这些人是约聘雇人员哦，而且跟其他县市不一样，很多的其他地方县市根据我们地方制度法，他们可能就有3到5个局处，所以他们没办法有用这么多人。你自己就有这么多机要了，你还要养这样一个资源？所以柯文哲应该跟我们市民交代清楚的是，你这个会展基金会，你到底为什么要叠床架屋？而且呢，是用的是不是正式的公务人员？因为他们很多都是约聘雇。那你这个地方，我是讲实话啦，台湾或全世界都一样，哪个政治人物不养网军？但是网军如果是依附在变成是公堂或是公共市民利益，然后里面的私兵，那个问题恐怕就是柯文哲。那至于说柯文哲在干什么，柯文哲就是骄傲嘛，就是那个情况嘛。你看他怎么去讲王必胜的，跟王志斌对谈的时候怎么讲的？王必胜是小咖，他还不是专家， 柯文哲就是看不起其他人，所以他那个每个中央要讲什么，他就是那个柯文哲的心态。可是关于这个东西，就跟那个侯友宜一样，这牵涉到的是你是不是有侵犯到市民的利益。 是，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有关于俄乌大战第一版。这一次呢，就报道其实普丁有可能是接受到晚期癌症治疗，其实是一个还蛮大就是很知名的 Newsweek 这美国的媒体二日独家指出其实根据他们美国的情报界。五月底针对俄罗斯的政局成交了第四份全面分析报告，提到了俄罗斯的普丁呢总统在四月中曾因为晚期的癌症接受治疗，并证实普丁在三月时候遭到暗杀的个企图。所以创下哥这个气讲了很多了，到底是真的假的？ 这个 Newsweek 的报道里面是讲说普丁很忙，三月躲那个暗杀四月秘密的治疗癌症， 是， 所以我们会发现说，最近这个开战之来，我们发现普京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又要去出兵打仗，又要去做核演习，又要去做各种状况， 还是都是假的？ 还要去然后躲暗杀，然后还有的是连情妇都在那个瑞士怀孕了，所以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 所以你 的，可是其实回来一个，这个新闻重要是哪？因为它是 Newsweek， 嗯， 先前是想说什么可能有替身啊或什么的，那个其实是在英国的比较叫做小报。但是 Newsweek 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一个主流的很重要，而且是美国国会，因为美国是有一个认错的精神、检讨的精神，他们的情报总监、国防部长还有参谋主席联席会都在国会里面认错，我们错估了，我们没想到普丁这么弱，没想到俄罗斯军队这么弱，乌克兰的军队这么能打，所以要求是国会要求定期提出整个情势的报告，包含普丁的精神状态，所以这个是一个正式官方文件。可是这个结论里面呢，我们当然知道普丁的状况很多，可是其实这出来里面是最恐怖的是这个结论，结论是普丁越来越偏执。 嗯， 这个偏执才是大家在他们讨这个，不是讲那些八卦，这偏执的是什么？是认为普丁呢已经现在要有他的第二个胜利日，5月9号的胜利日已经没了，所以现在普丁是下令在这个月底之前拿下整个顿内茨克、北顿内茨克，那这个情况之下可能各种极端的武器他都会用上去。然后另外一个他们这里面也讲的是普丁呢，其实在这个情况之下也是我们要为乌克兰多祈祷，因为 杀红了眼了， 杀红了眼就算了，所以他现在杀红了眼什么，他已经把那个整个马达西奇这个发动机工厂全部炸掉，最可怕的是什么，他在卢甘斯克、北顿内斯克那附近呢炸掉了他的那个硫硝酸、硝酸的工厂、硝酸的库房，硝酸铵是做肥料的，所以他的意思是让你的乌克兰将来那个粮食种植都有问题。 他可不只是乌克兰，他等于是对全世界发动的粮食恐怖攻击。 发生的是粮食，因为肥料很重要，是硝酸铵。再过来，他把哈尔科夫他拿不下来了，猛炸。所以其实这份报告给我们的是要为乌克兰更谨慎，因为普丁现在是偏执的，他的精神状态，因为他的身体状态，所以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月底之前，北顿内茨克普丁已经拿下了 80%， 然后在 80% 的一个情况之下，乌克兰怎么去因应这个事情，全世界有什么组织，所以拜登也在5月31号投书纽约时报，讲得很清楚，就是不会要推翻普丁，你放心，但是你普丁只要出手侵犯了美国和盟邦，所以拜登在塞格海做军演，在芬兰那边做军演也是警告普丁，所以其实国际上的局势是还是很紧张的。 是，那现在进入到第100天，其实有一些最新的状况，包括俄军包围乌克兰这个卢甘斯克这个北顿内茨克的地方，原本来是说有占领了80%的一个城市，但是乌军不放弃哦，还一样持续在坚守，甚至设局，什么意思呢？他说他们假装让出一座城市，然后借此等到他们的军队、俄罗斯军队都进去之后，他竟然开始反击，并在巷弄内开始斗争反攻。那现在呢，他们已经讲到说，过去一天乌军在乌东击退5次俄军的进攻，摧毁了5辆的战车、3门的火炮系统和2辆的装甲车。那防空部队则击落了3架鹰十的无人机，而在其他地区俄军也遭受到重大的一个损失。那宇韶老师，到底这个战已经打了100天，没有人料想到，那未来的另外一个100天要怎么样发展？ 现在呢，大家关注的是，当然是呢乌东战局嘛，尤其北顿内斯克 听说已经被占领了高达80%，就像是史达林格勒战一样，德军都已经占领了整个市区80%哦，但是俄军最后绝地大反攻，这个剧情有点雷同。那现在乌克兰在乌东地区的战术跟战略是什么？向后退。向后退的意思是什么呢？想办法诱敌深入，因为俄军的补给线可能接不上嘛。再加上呢，源源不绝的像海马斯火箭炮啦，或是呢这一些自走炮，或是 M 拐拐拐等等等等呢，他有办法做机动防御啦。所以现在乌东战局是这样子，啊，这个是战场上的态势。但乌南战局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发现呢，刚才我们都一直在讲围魏救赵，对不对？现在现实版的乌克兰战事中的围魏救赵就是赫尔松这个城市。简单来讲，我让你呢头尾不能这个相顾，你的重心放在乌东的时候，现在呢我在乌东采取呢是我刚才所说的弹性战略防御，但是在乌南的部分采取什么？采取主动攻势。因为拿下赫尔松，既打开黑海这个出海口的城市之外呢，直接对呢克里米亚造成直接的威胁。这个时候说让普丁陷入两难哦，你请洪荒之力，最后呢北顿巴斯没有拿下来，整个乌东战局陷入僵局。但是呢你失去的可能会更大，失去更大什么地方呢？可能是整个克里米亚，或是呢2014年夺回去的这些土地呢，一夕之间呢恐怕呢都会被呢乌克兰所失负啊，这个所谓的故土。所以呢现阶段100天的战事，我们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普丁为什么很忙。刚才川大哥说他压力真的非常大，心情不好，因为最早揭露情妇怀孕的台湾媒体人就叶元之，叶元之告诉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他个人呢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振奋。 叶元之跟普丁的情妇之间有一个紧密的联系， 对对对，他比较关心这个普丁的女儿啦，普丁的情妇啦，这方面他是专家嘛。那一方面呢身体不好，政变传言不断，还有呢寡头们最近都离奇死亡，而且这几个寡头的故事如出一辙哦。 对， 欸，老婆才刚怀孕，然后呢寡头呢就干嘛呢，把妻女都杀掉，自己在上吊或者开枪自杀。各位，这些人是受到什么压力，或是说呢他们是不是知道太多的真相跟事实，所以说呢被逼迫呢要选择被自杀被灭门。所以你想看，众叛亲离，只剩下决策圈最小的那一环，决策最小的那一环，比如说绍伊古，我们都知道前阵子有个新闻，基层的军官直接咒骂这个绍伊古，基本上外行领导内行，再加上呢你莫名其妙啊把干训班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有生力量种子部队都调到前线，为了补足啊这个营级战斗营的这个战斗的损失嘛。因为当初派了168个，现在剩下100出头而已。所以竭泽而渔是俄军现在的惨况。然后呢经济制裁奏效。而且呢现阶段普丁只能干嘛，透过友人国家杜马在呢这个他们自己的谈话性节目放大决，说要核资武器，要烧掉整个美国东岸。对，再不然就是要绑架北约的国防部长。所以说一来一往之间，你会觉得当这种莫名其妙政治正确的语言都出现，情绪勒索都出现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已经看破普丁的手脚，也就是你恐怕只剩下对全世界动恶，想把全世界拖下水，只剩下这一招而已了。 对，但CNN 其实后来他们有一个报道说，俄罗斯现在发现他们没有办法很快的征服乌克兰之后呢，他就开始决定要干嘛呢？陷入消耗战。普丁寄望国际降低注意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普丁可能注意到，因为俄乌大战加剧的能源价格和消费物价高涨，才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民意比较关心的问题。所以呢，普丁在这个时间也寄望于战争所受到的外交关注昙花一现，然后他会认为说，我现在可能就是不断的打，不断的打，让这些物价格让能源价格不断的飙涨情况之下，要干嘛呢？其实就是要施压泽伦斯基向普丁这边让步。那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创夏哥，你觉得有可能吗？ 基本上是他的分析是这样子，因为普丁现在确确实实知道他的一个缺口，像拜登最新的民调，他只剩下35， 是 因为是物价是通膨，然后呢，他现在是因为现在这个整个战争之后呢。粮食确实出了问题，所以43个国家里面大部分都是非洲的，就是中东的，那他们过去的宗主国有极大的贸易压力，所以在普丁24号之后打电话给马克宏，又打给肖兹，又打给那个意大利的德拉古，现在又跟那个土耳其，其实他是在做一个分化， 而这个分化的状况之下呢，另外这个战争呢，就是美国的情报总监也讲了，每天进展就一公里两公里，所以其实现在这个是拉锯战，所以久了以后大家轻忽了以后，所以他最近又在白俄罗斯开始又有军演，所以会不会又突袭基辅？所以普丁就刚刚讲那个整个美国的第四次的报告里面讲了，他越来越偏执，而这个偏执之下铤而走险，现在是大家很担心的。所以现在美国呢也是展现出来说，我不会推翻你，这件事情让你普丁放心。但是拜登一直讲要推翻推翻，其实拜登是讲给俄罗斯内部听的，我美国不会来推翻你， 你们自己想办法。 对对对对对， 就普丁身边的人才可以推翻普丁。 是， 对，普丁这个打法当然没有，当然美国也会沙盘推演在里面了、啊。其实如果我们注意看拜登最近做的很多事情，其实也就是在化解普丁的这些经济产生的压力嘛。你包括跟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很多会 谈，他要支出1.8亿美元的再被使用。 是，你先把能源稳定下来之后呢，你粮价跟其他的才能相对稳定下来。可是最关键的其实还是回到中国了，就是中国你如果不去按住这个普丁的话，普丁能够撑的时间就会有限。普丁如果他内部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呢，唯一有能力推翻普丁的是谁？只有俄罗斯的军人，所以他会把军权这一块抓得更紧，军权绝对不受普丁控制。普丁年龄大了，然后身边的人永远卡在那个位置上，你要知道，战争失败，内部的这个升迁、新陈代谢又卡住，普丁还要一路做到2030几年，这个都会让整个俄罗斯的权力结构失衡的，所以。这个事情纯粹在乌克兰本身的战争上面哈，它不可能很快的有一个决定性的发展，不会。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要比耐性，比整个后勤的资源。可是就俄罗斯本身的发展来讲，其实是全世界都很小心，所以拜登才会讲我不会推翻你，因为我如果摆明了要推翻你，会让普丁有了借口。但是普丁能不能处理他内部的危机，谁也没有把握，谁也不知道。所以反正要小心的是俄罗斯内部的问题。 是，确实。那现在其实包括美国的一个情报官员也真的是刚预测，像刚豪哥所讲，俄国内部现在陷入一个极度的一个混乱状况。那现在统合所有相关外媒报道，你会感觉上普丁现在就玩两招，一招就是透过把全世界都拖下去，包括对能源还有对于粮食这个部分，让他不断的哄抬物价，让全世界都饱受这个战争之苦，企图用这种方式来施压，然后让他可以让步。但是范老师，你认为普丁这样子的一个计谋会得逞吗？ 这个绝对是双面刃啊！你用这个方式，好像你可以抬高石油的价格、天然气的价格，但是问题是，难道你自己的经济不会受到影响吗？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是一个停滞性通膨的状况。就像说他封锁了乌克兰的粮食，没有错，我们看到现在全世界的这个因为乌克兰是这个全世界重要的粮仓，包含玉米，包含这个小麦、大豆等等，所以说你做这个方式抬高了物价，你自己不会受影响，你自己的这个物价也会真的跟着涨啊，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了。特别是如果任何的经济的手法的背后是有政治的目的，不是全然由经济的角度去思考的话，那这个可能一定会歪楼。所以我觉得普丁这样做其实是欺伤权啊，反而会伤害到自己。 是。 好，那你再看就是说最近呢，他本来想要寄望的是中国给他经济援助。就中国现在也是说恕难从命哦， 是， 对，中国现在也不愿意跟俄罗斯绑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在绑在一起的时候，你俄罗斯现在已经遭到这么多国家的抵制，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一直拿天然气拿石油来作为威胁德国法国的这样一个工具，但是如果到最后证明是不灵的话，这个威胁的工具也就没有用了。另外就是说俄罗斯已经遭到国际的制裁，我中国有跟你绑在一起，我会不会也被制裁？这是习近平目前所想到的。其实我们到中俄之间的关系从历史上来看就一直是貌合神离。我们知道1949年的中共建立政权是靠史达林协助的，可是史达林，所以毛泽东一直把史达林当老大哥，可是1953年史达林死了之后，赫鲁雪夫上台了，毛泽东不想跟这个小老弟平起平坐，他订立门户。所以为什么看到后来发生了这个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就中苏之间就打起来了。那彼此之间后来融冰之后，我们知道俄罗斯后来解体了，本来苏联解体了，他本来是世界第二大国，后来被中国超越了。所以俄罗斯始终 担心中国会取代这个俄罗斯的地位，甚至他们担心中国的目的是一定另有企图。所以为什么俄罗斯卖给中国的武器绝对是不可能跟俄罗斯同个水平，因为他怕你超越我嘛，所以彼此之间都是互相提防的。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中国这个时候抽腿了，普丁肯定非常的愤怒。 就是我补充一下，就是其实俄乌战争除了对经济跟能源影响之外，现在对环境保护也造成很大影响。因为最近呢，就有发现呢， 我要补充中国的， 你看有数千，你知道吗？有数百只的那个海豚啊，在黑海的沿岸被发现。哎，你知道为什么海豚死那么多呢？因为这可能就是跟军用的声呐， 是 或者是水雷有关，所以造成环境很大保护。那你知道海豚这个事情一直被大家讨论，因为为什么？因为国际上因为保护动物，所以不让那个动物变成军队的一部分。但是现在一直有传言啊，就是说美国啊、俄罗斯啊，甚至北韩啊、以色列，他们可能呢都会有用到海豚这个动物。那最早是1964年的时候开始，那当时时候美国呢为了打越战有没有？然后呢就用那个海豚呢去看看那个北越的，如果有潜水员的接近的时候，可以在360公尺的距离的那海豚就可以用。 你的意思是说海豚是他们的第六纵队之一吗？ 对对对对对，他可以针对那个潜水员呢用刀啊、针啊、线啊，然后去刺杀那个潜水员。后来俄罗斯就接棒，你知道，在1966年的时候，俄罗斯就开始培养那个海豚的军队，甚至于还有用白鲸啊、海豹。为什么？因为白鲸、海豹它的皮比较厚嘛，它比较不怕冷，所以他们会在部署在北极的附近，然后成为就是人类之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动物的军队。那有一次有一个白鲸还走失了，跑到挪威那边，就发现说，是不是那个俄罗斯的没有管好？对，那最近哈，那俄罗斯呢，他之前因为他都部署在克里米亚的附近嘛，后来一度被乌克兰拿走，但是最近又夺在2014年又夺回来嘛。他现在就把那个海豚呢，就部署在那个黑海那边，就克里米亚的一个湾呐、啊，那个湾叫做， 你说谁把海豚部署？ 就是俄罗斯海军啊，叫那个湾叫做塞瓦斯托波尔港啊，就部署在那边。 搞不好海豚是保护乌克兰，然后去打俄罗斯，然后去撞俄罗斯。 不是， 那为什么你知道吗？ 还是放在克里米亚那边，但是他拿到克里米亚之后，就把这些又收编回俄罗斯。 你知道你问什么吗？因为他的黑海舰队啊，他们自己认为他们部署在就是反舰队的飞弹打不到的地方，那所以他们现在比较怕潜水员，他们很怕说，有没有从陆地啊，就是海面海底下这样子过来把他们攻击他们，所以就要弄一些海豚在那边。如果一旦有发现的话，海豚身上有这种声呐装置，就可以回报，然后甚至于他们还可以启动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武器，就是可以做那个反潜水的装置。所以，但是大家就觉得很不应该，很残忍啊！ 是，所以一场战争连海豚都被人家当武器了。那袁朝老师刚刚有特别提到俄罗斯这个施压哦，希望就是中国这边可以要来援助哦。那中国却说恕难从命哦，已读不回哦。那这是不是代表的是中国某一种程度上也是看你拉衰，看你这个时间点反而落井下？ 对，刚才感谢袁师呢，让大家关心呢这个海豚这么可爱的动物呢，不应该成为呢这个战争的利器。但重点回到中国，刚才范老师讲非常好，中俄关系各怀鬼胎，但中国最近有两个动作呢，实在让普丁呢气炸了。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呢？中国6月2号下令啊，被这个俄罗斯呢收归国有的航空公司的客机跟飞机不能入境。什么叫做被收归国有？二月份的时候呢，战事刚爆发，然后欧盟跟美国呢就下令呢，不准出售民航机还有相关的隐形跟设备给俄罗斯，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三月份的时候呢，再下令呢，所有租赁公司呢，基本上就把飞机租给俄罗斯的这些航空公司呢，你要终止合约。各位，这个对俄罗斯有多伤，你知道吗？俄罗斯国有航空公司共980架飞机，其中777架都是用租赁的，新的飞机飞不来，然后呢租赁的呢准备像小鸟一样飞走了。结果普丁做一件很过分的事情，四月份他签署个法令，这个法令什么？请将这些飞机直接收归国有，被称之为航空业最大的抢劫案啊。明明是其他国家的使用权跟所有权，就现在变俄罗斯航空的，结果中国说，对不起哦，你这些要偷来的或是抢来的飞机呢，不能入境。为什么中国这么做？害怕遭受慈云之殃，被西方国家制裁。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更重要的地方是呢，有一条铁路很重要，叫中国 吉尔吉斯乌兹别克，这条铁路呢在乌在吉尔吉斯境内将近500多公里。中国过去不是有海上陆上丝路吗？想要盖这条铁路，这条铁路呢如果通的话，通过吉尔吉斯的话，可以省700多天，可以省900多公里。简单讲是通往这个欧洲最重要的这个铁路。但是呢，就像范老师所说的，过去呢，中亚五国虽然中国跟俄国都有上海合作组织在做主导，但主导国跟中亚的势力范围谁在控制？俄罗斯啊。过去普丁20多年来都说不准干，这个呢会影响到我的利益，怕你中国做大，怕你把手伸到我家后院。结果发生什么事情？明年开始可以干， 让步了。 为什么要让步？因为很简单嘛，俄罗斯现在迫切希望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能够作为他的后盾嘛。但事实很残酷，事实很残酷的地方在哪里呢？这个呢会影响到我的利益，怕你中国做大，怕你把手伸到我家后院。结果发生什么事情？明年开始可以干， 让步了。 为什么要让步？因为很简单嘛，俄罗斯现在迫切希望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能够作为他的后盾嘛。但事实很残酷，事实很残酷的地方在哪里呢？有很多情报所显示，中国正想借美国的手削弱俄罗斯，就是创下哥所说的，他可能随时要从老三版本的变成老二了。 那就是因为现在老三想要变成老二，所以呢，日本看了也蛮来抓，怎么样呢？日本现在就说，因应现在中国不断的一个积极的军事扩张，还有挑衅台湾行为哦，他们要把现役的自卫官常驻在台湾哦，这也是日本首度的派遣那个自卫官派驻在台湾。那不知道范老师你怎么样去看就日本的这样子的动作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过去日本为了避免刺激中国，他在台湾是有这个自卫省的这个相关的人员，就是退役的少将。那现在他放的是可能就是现役的自卫官，但是应该会是文职的啦，不是军职的。因为我们知道自卫省就我们的国防部一样，也有很多是民间大学毕业的，然后跑进去在自卫省里面服务的。但是代表就是说，因为退役的自卫官他虽然刚刚退役，但他跟现况可能会稍微有点差距。那如果是因为有些情报或者机密，因为你是退伍的嘛，退伍我也可能不太敢直接交给你，但是如果是现役的自卫官，那可能就可以直接跟东京的自卫省直接获得重要的一些资讯，然后来跟我们的国防部来进行交换。